你好，欢迎来到链城，我是王博达。这是一个在探讨为什么会如此的一个节目。每一集我们都会选择一个主题，并且告诉大家它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也非常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你的看法。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部漫画，叫做《进击的巨人》。它除了漫画相当畅销之外呢，也已经改编成了动画，还有真人版的电影。究竟它为什么会这么的受到大家欢迎呢？如果你有看过这部漫画，你应该会发现，它跟一般的畅销作品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我觉得它的画风并不是非常的好看，然后里面的世界观的设定呢，也相当的黑暗。一大群的巨人为着不知名的原因想要吃掉人类，人类呢就只能躲在高大的城墙后面来保护自己。这跟一般的畅销漫画，像是《海贼王》啦、《火影忍者》啦，里面的主角总是正面去挑战敌人的那种气氛是完全的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部漫画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呢？其实一部漫画、电影或是小说之所以会爆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跟当时社会的气氛有所连接，产生共鸣。比如说，美国在过去的几次的经济不景气的期间，歌舞片都成为电影市场的主流。像是2000年的网络泡沫，还有9/11事件之后，我们有了芝加哥跟红磨坊。在2007年的次贷泡沫之后呢，我们有了歌舞青春跟妈妈咪呀，因为这些歌舞片有着好听的音乐、华丽的场景，所以可以让当时处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人们心灵上面有一些慰藉。那么今年《La La Land》成为奥斯卡的大赢家，明年《妈妈咪呀》要上映续集了，这是不是也反映了现在的美国人的生活条件其实是有一点苦闷的呢？也许这就是川普之所以会当选的原因吧。好了，回到《进击的巨人》这部漫画，它到底为什么会畅销呢？松村佳浩在《为什么现在的我们对未来如此的不安》这本书里面提到，因为这部漫画呢，反映了现代社会里面一种对未来莫名不安的一种情绪。在《进击的巨人》里面呢，人类只能躲在高大的城墙后面。最外层的是玛利亚之墙，接下来住着的呢是年轻人跟穷人，那有钱的王族跟贵族呢，则是住在最里面的城墙吸纳之墙的后面。其实它反映的是一种世代跟阶级的差距。如果今天巨人突破这些城墙的话，最外面的年轻人跟穷人绝对是首当其冲的会被巨人给吃掉。而人们躲在这高大城墙的后面，虽然有的吃有的睡，但是这样的安定又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因为这样不安的情绪跟现代人连结在一起，这样的漫画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现代人不安的情绪的来源是什么呢？这本书提到，现代人这种不安的情绪的关键就是少子化。现代的我们其实是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许多国家的出生率是越来越低，甚至总人口数已经开始出现减少。这样的经验呢，是过去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来从来都没有过的。那日本在经过长时间的少子化之后呢，他们的总人口在2007年已经开始出现了负增长。那根据国发会的统计，台湾的劳动力人口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以后，已经开始出现减少。然后我们的总人口呢，最快在2021年也会开始出现负增长。那从2021年开始负增长之后呢，只要经过20年，我们的总人口数就会少掉186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六都里面的台南市的人口数整个消失了。 那从那之后，再过10年呢，六都里面的另外一个都市，桃园市的人口数也会整个消失。然后再过10年之后呢，甚至连台北市的人口数也要完全的消失。未来的40年，台湾的总人口数会少掉658万，全台湾人口到时候会剩下1700万左右。这个总人口数呢，跟我出生的那一年，1978年的总数是相差不多的，但是呢，里面的年龄结构则是天壤之别。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是，接下来一定会出现社会福利破产、老人照顾，还有劳动力不足这样的经济问题跟社会问题。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拿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虽然现在的我们的生活还不成为问题，但是大家想想，10年之后，或是20年之后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办法逆转的趋势，而且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问题的一个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未来感到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那现在我们的政府为了解决少子化的问题，他做了什么呢？他花了6亿元去推出育儿百宝箱。这样的做法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我们的政府真的了解少子化的原因是什么吗？所谓的少子化的少，其实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过去我们父母那一辈的生育率高，现在的生育率低，所以我们会说现在是一个少子化的时代。那么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父母的那一代生育率都会比较高呢？以我自己来说，我父母那一代，他们都有下农田帮忙的经验，那是一个农业化的社会。小孩子十几岁呢，就可以下田工作。所以呢，当时多生小孩，其实是可以提升整个家族的生产力。而且当时并没有什么才艺班啦、安亲班之类的花费，所以生小孩其实是一种相当划算的一个投资。那到了我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呢？台湾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社会。那到我6年级自己当了父母之后呢，我们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了资讯社会，接下来就是进入了人工智慧时代。到了我们孩子这一辈呢，为了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他们在教育上的投资一定是会越来越高的。他们可能从小学就要开始补习，为了阶级的复制，他们要去补法文、学跆拳道、学网球等等。等到他们出社会之后呢，硕士跟博士可能是基本的学历配备，甚至就算念到博士呢，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份能够安然谋生的一个工作。所以，各位有发现为什么生育率会越来越低了吗？因为人类生产力的养成已经跟不上科技发展的速度了。过去生小孩呢，不用投资太多就可以让他们很快的成为生产力。简单来说，讲白话一点就是生越多赚越多。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从农业社会进到工业社会，到现在的资讯社会，我们的工作呢，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是被科技给取代。现在的小孩并不会很快的就成为生产力，而且需要父母养育的时间是越来的越长，所以我们的生育率才会越来越低。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在成为父母或是即将成为父母的这一辈，其实他们的工作也面临着被科技取代的压力，加上整个社会呢其实是往高龄化发展的，所以中间的劳动力阶层其实是背负了相当沉重的一个经济压力。而我们的国家为了让这些社会福利不会破产，其实是把这些经济压力再全部的倒到劳动力市场上面来。他们不断的去提高劳动力市场上面的各种福利的费用，比如说我们的劳保费率、我们的健保费率都不断的在提高。这等于是变相的要现在的年轻人跟上面还没有出生的婴儿去承担这些国家的债务。那么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育率是绝对不可能会提高的。所以呢， 如果少子化的原因是来自于科技的进步，那么端出这些无关痛痒的补贴，鼓励年轻人多生小孩，其实是一种相当不负责任，而且也不切实际的做法。好吧，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说，科技一直都在进步啊，过去也发生过了工业革命，为什么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呢？没错，工业革命确实是人类科技的一大进步，但是大家要知道，工业革命最主要的是取代了兽力，人类呢用蒸汽机跟内燃机取代了马，而不是人类，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后呢，其实失去最多工作机会的是马，而不是人类。但是现代的资讯革命跟人工智慧，则是直接取代了部分人类的一个脑力。不是只有在低阶的工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过去的一些高收入族群，只要你的工作呢是可以被高度预测的，比如说像是律师啦、会计师啦，还有医师，这些高收入族群的工作也会受到人工智慧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呢，工业革命的进展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但是现在的资讯革命跟人工智慧学习的速度呢，则是远远的超过了人类，这也让新旧工作被淘汰、新工作被创造的中间产生了极大的落差。那些能够善用资本跟技术的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创造很大的财富，比如说像 Google 啦、Amazon 啦、Facebook 这些公司成立的时间也不过短短在20年之内而已，但现在他们都是全世界市值前几大的一个公司。但是那些被科技所淘汰的人们呢，就是连生活都出现了问题。所以这样的过程呢，不仅出现了少子化，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跟阶级世袭的问题。有钱人的小孩自然就成为了富二代，穷人的小孩呢，就成了另外的一种富二代了。所以机器取代人类的工作，少子化、高龄化、贫富差距跟阶级世袭这些问题堆叠起来。它会成为一个低度成长的一个经济环境，比如说以高龄化为例好了，我们都知道人一生最有消费能力的年龄大概在40岁上下，那台湾现在呢，整体年龄的中位数差不多就是40岁左右，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接下来台湾整体的消费能力就是只会逐渐的往下坡走而已，而当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之后呢？落入贫穷端的人口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低欲望社会。我们整个社会的需求其实只会逐渐走下坡，所以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越来越低，其实是一个相当正常的一个状况。所以低度成长的一个经济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问题，它是很多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的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错误的解读了这个问题。并且想用错误的方法来解读，解决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办法正确的解读这个问题，因而推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包括我们台湾其实也是如此。比如说少子化，我们就补贴生育；高龄化呢，我们就推出长照；劳保要破产了，我们就提高年轻人的费率。今天消费不振。我们就用低利率去刺激，然后民间不投资，我政府就来一个4200亿的前瞻计划。问题是钱要从哪里来？所以现在大家各个国家鼓励生育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让这些年轻人跟还没有出生的婴儿去扛起这些政府的债务。这种想要在短时间内扭转长期趋势的做法，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而只会让整个问题更为恶化而已。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我们会对未来如此不安的原因，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趋势，但是我们至今都还没有提出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中村嘉浩的这本书呢，用简单的对话方式，从科技的发展来点出了我们这个世代所无法回避的少子化问题。他在里面也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就是诉诸于道德。他认为应该让这些退休者愿意的自动去减少他们的退休福利， 并且从一个追求成长的经济形态过渡到一个追求永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就是诉诸于道德这个做法，未免也太过理想化了吧。所以呢，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从个人跟政府的角度来探讨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你的朋友。谢谢。